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eter 同埋白伟聪嘅领队 Peter， 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日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系对中国发动呢个关税大战咧，咁耐啊！佢又加又減，好多嘢講，跟住咧似乎咧又話推翻以前所講嘅嘢。我哋一早都講，喺兩個月前就話係風雲谷。Donald Trump 呢個人咧，好多時佢係開天殺價，就落地還錢。不過好不幸咧，即係而家好多中國人啊個情緒啊，我睇呢幾日咧，佢一啲嘅測試啊。就是很緊密地是被 Donald Trump 白宮發言人呢些人是緊密控制，即是要你哭就哭，就要你呢燒炮仗就燒炮仗，但其實這些很多都是海市蜃樓。白宮發言人最新是接受美國 Fox TV 的時候就嚴正指出，訪問的時候 Donald Trump 呢就從未軟化對中國的立場，美國不會單方面降低對中國的關稅。就事完咧，係兩日之前 ，Donald Trump 咧就話：對中國嗰個關税咧係唔可以咧係長期咁高嘅，最終咧佢會咧係大幅減翻，係嘛？但係就唔會係零，但係始終都會有關税。嗱，呢個佢講一講咧，就係一種好唔正常嘅反應，包括香港同埋啲中國人啊，嗰啲咁嘅社交媒體啊，即刻咧開定香檳、飲定茅台、燒定炮仗，就話美國已經冚牌投降。嗱，呢個首先嗰啲人唔記得咗，係 Donald Trump 玩口水戰，佢係講啫。嗱，佢而家對中國貨個關税咧係平均即係145咧，呢個係高到離譜嘅嚇。正如我哋早幾集嘅嗰個風雲谷已經講咗。你而家將關税加到咁高嘅時候咧，根本係冇貿易，冇貿易咧，啲錢係收唔到嘅。我哋講過就開茶餐廳啊，或者做例子啊，你話出邊市面啊嗰啲茶餐廳平均價格咧就係$60一個早餐。你話我要開新開張，我一樣火腿通粉、牛油餐包、咖啡、麥茶，我賣到一個咧早餐咧係$200啊，而家我哋就計有十張台。每張咧係四個人，四十個人咧做兩輪就有80個人，80個人乘$200，我哋有幾多幾多？16,000嘅收入，哇！發達啦，可以謀求上市啦，全部海市蜃樓，因為唔會有人嚟幫襯，係嘛？咁而家咧，白宮發言人咧又以正視聽啦，可能佢係撳住，即係佢係想。美國的股市炒上炒落，佢屋企人咧係有人去入貨，呢啲梗係啦，係嘛？唔使問噶啦。佢話美國係唔會單方面降低對中國嘅關税嘅。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亦都話，美國同中國喺展開談判前，必須先降低對彼此商品徵收的高額關税。Donald Trump 唔會單方面降低關税。咁咧，佢話必須咧係緩和局勢，雙方都等待對話。咁你話 Donald Trump 係咪等緊啊？習近平打電話嚟咧，係嘛？咁啊，但係好奇怪喎。佢話咧呢幾日其實啊，中國同美國咧有好頻繁嘅接觸。咁邊啲人喺度接觸咧？咁好多人咧又睇啲新聞睇表面咧就係哇，習近平老虎都唔打俾你，你等我打咩？我就係唔打吹咩？你睇到咧，而家 Donald Trump 呢啲關税政策就刺激到咧好多嗰啲咧情緒嘅泡沫化，又升又降啦。我預測啦，就其實個關税咧係一定會有，一定會加。只但係145咧，我個個都覺得咧係不切實際。我諗會最尾咧係50多至60。50-60啊，呢個其實都已經夠高啦。你啊，如果一個貨物啊，你話嗰個水位啊，嗰個利潤啊，嗰個 profit margin 啊，係有係得嗰20%-30%嘅，因為咧你諗下做生意同埋你啲錢放喺個銀行度收息，或者收租， 你要做嗰个生意嘅话，你付出劳工成本啊等等咧，你个利润要起码二三十啊，你先有得执系嘛？如果佢个关税加到二三十，你都冇人啦，你唔好讲话五六十啦，145%咧，话我谂咧都系认为佢系攞嚟咧抛浪头嘅。145%，如果佢话减到100，咁你好开心咩？系咪好开心啊？我谂起一个古仔叫《朝三暮四》。就是一班馬騮同埋個主人，個主人問我朝頭早俾三個栗子你，係夜晚黑俾四個俾你，啲馬騮咧係抗議，因為佢諗嘅係第一餐。然後一個主人話：既然係咁，我朝頭早俾四粒栗子，夜晚三粒好唔好啊？啲馬騮就好開心，因為佢覺得朝頭早起身咧係食嗰餐係多咗，係嘛？所以咧，即係 Donald Trump 啊，同埋白宮咧。啊！佢呢啲玩呢啲咁嘅心理戰咧，起碼佢而家係控制到一個國家嘅人嗰啲情緒大上大落，但係其實乜嘢都未發生，係咪啊，鮑生？ 嗱，如果大家留意華文媒體咧，或者部分左翼嘅美國媒體咧，的而且確係咁嘅。一日咧就會狂鬧 Donald Trump， 話佢朝三暮四啊、朝令夕改啊，呢啲字眼咧用到爛㗎啦。 係啊， 但係轉個頭咧。又话佢退缩啊、跪啊，跟住咧就认怂啊，即系认衰仔啊，咁样咁见结果咧就系每日咧佢哋就个情绪咧又起又落，但系客观嘅情况系乜嘢事都未发生嘅。 系啊， 你头先讲嘅童话故事就系用马骝做比喻啦，我就有另外一个童话故事，虽然有少少唔同，就城堡上面有个公主，呢个公主咧每日都会行出嚟咧就见一见群众嘅。啊！个公主咧，如果笑嘅时候咧，下边班群众就觉得好开心啦，国家有希望啦，于是咧就大家好努力工作啦，啊，使钱就使多啲。嗱，公主嗰日行出嚟咧，唔开心，流咗滴眼泪咧，哇，愁云惨雾啦，以为国家咧就会灭亡啊，跟住啲人咧就啊冇晒心机啊，诸如此类。啊，其实就唔系嘅，其实个真正嘅原因咧，就同嗰班民众系无关啊，只系公主咧喜欢嘅侍卫咧，究竟嗰日咧有冇当值嘅啫。啊，同你哋呢班愚民啊系冇关系嘅，所以嗱，呢个例子虽然咧未必系好贴切啦，但系 Donald Trump 呢个人嘅性格同埋佢而家嘅措施咧，的而且确系同以往啊嘅总统嘅行为咧系唔一致。但系无论如何，而家全世界就跟住佢转，你闹佢又好，你踩佢又好，甚至你睇小佢又好，都唔紧要。问题系佢操控住你嘅情绪，特别系呢啲华文传媒，你见到咧大部分啊。每日都是追逐住呢个 Donald Trump 之后呢位公主嘅情绪咧去起伏嘅。咁而近日，譬如话包括佢声明唔再会炒联储局嘅主席鲍威尔啦，而报道咧又话佢对中国嘅145%嘅关税觉得事实上实在太高，可能会逐步咧调整减低。咁啲人咧就拍晒手掌啦。嗱呢种情况咧。包括埋，譬如特別好多報道美國裏面好多嘅示威啦，包括呢四大嘅超級市場咧，都話咧，如果繼續落去咧，啲供應鏈一斷咧，貨架上邊冇曬貨啦。於是作為標題啊，但係你諗我嗱，我喺日本，我遇到來自芝加哥嘅美國朋友，佢用第一身嘅身份話俾我知，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部分嘅事實。佢哋呢啲中西部傳統工業。地区嘅美国人，包括大部分嘅华裔美国人，佢哋都系支持 Donald Trump 嘅。佢哋唔系中意 Donald Trump， 系因为实在呢十几年嚟受够咗民主党呢种咁嘅虚伪，同埋佢哋嗰种浑水摸鱼掠水嘅政策。佢哋只不过系觉得系时候转变，佢哋系唔系盲目地去支持 Donald Trump。所以啲人成日话佢民意低 ，CNN 又话咩民调低，其实呢种咧系佢哋。呢啲左翼嘅媒體咧，成日用嘅伎倆，希望製造一個認知嘅戰爭。但係實際上，美國人咧依然啊，就算明知道個關税會影響到佢哋嘅生活啦，或者特別係華人啦，因為佢哋覺得咩咧？覺得啲仔女嘅前途啊，或者佢哋將來嘅生活啊，唔係淨係錢嘅，係有好多咧，除咗錢之外，物價以外，佢哋嘅價值觀，譬如話嗰啲 DEI 啊，對黑人嗰啲。即系无理地嗰种平等啊，或者系包括学校教育里面嘅细节，好多时候父母都唔清楚，佢都觉得呢啲嘢全部咧都系比关税影响嘅物价更加重要。 咁所以咧，呢种情况咧，我哋特别咧，即系通过光风云谷话俾大家知，唔好净系睇呢啲华文传媒，甚至 CNN 呢啲都系有呢偏颇嘅。啊，陶生， 同埋咧，你民望咧一时高低，佢都做咗两个月啫嘛。啊，两个月唔等于四年，系嘛？所以好多嘢咧，又唔需要高得太早，亦唔需要咧。啊！呼天搶地啊！隨空遁足得太早，係嘛？到底呢個關稅嘅問題啊，係喺邊度咧？啊，阿媽係女人咧，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話純粹係用關稅係去代替 GDP 嘅增長，冇可能嘅。Donald Trump 講嗰啲説話咧，好多係齋噏嘅。譬如話啊，我淨係靠關稅就得啦，然後關稅可以取代入息税，咁你話當係咪真啦？真定假 ？Donald Trump 話我要將加拿大變為第51州，嚇你信唔信啊？嚇，跟住佢又冇咁講啦，佢係咪向加拿大退讓啊？係嘛？跟住佢最近咧，亦都冇話到啊，我從來冇簽過一個啊，佢從來冇簽過一個總統嘅手令，話咧好快就會將。啊！呢、這個中產階級嘅入息税咧係廢除，係用呢個關税去取代。咁你話佢係咪投咗降咧？係嘛？所以咧嗰種好渴望啊 ，Donald Trump 投降啊，啊嗰種情緒同埋嗰種咧盼望啊，係呢個係可以理解嘅。越係多呢啲人咁嘅樣咧，嗰個反應咧就越係咧，其實證明到佢哋好慘啊！嚇，俾 Donald Trump 逼到好慘啊！啊，所以你睇下呢个嘢，呢个局势咧系睇全局嘅，系嘛？嗱，譬如话阿 Donald Trump 咧就成日话佢话佢对中国系非常友善，佢唔会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系强硬。佢话我哋会非常友善，佢哋亦会非常友善。跟住我哋要睇下发生咩事，系嘛 ？Then we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啊！呢啲咧英文里边啊讲嗰啲说话咧，或者口语啊。在生活里面是成日讲的这些话，最终他们必须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会没办法在美国做生意。这句说话你要看看全套，是吧？我们会很友善，他们会很友善，跟着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最终他们必须达成协议，如果不是他们没办法在美国做生意。最尾那两句都是隐含个警告，系嘛？然后佢又喺度讲啦，老调重弹。佢哋以前中国一直喺度占我哋便宜，但系咧呢种事唔会再发生。啊，我哋会对中国好好，同习主席咧维持好好关系。但系佢哋每年赚几百亿、几千亿，然后用美国赚嚟嘅钱发展佢哋嘅军队，呢种情况我哋唔会再俾佢发生。不过他们还是会过得很好，我认为他们会很满意，我们会一路很快乐地相处，最好还一起合作。那你觉得他是不是对中国认了输？你觉得是不是？啊，如果他是觉得认了输，那李显龙的太太何晶去转载那一段新加坡的英文指名道姓是辱骂中国的老习。啊，咁啊，李显龙嘅太太系咪应该跟住啊，嗱嗱声落架？睇到啊 ，Donald Trump 呢一两日嗰个态度嘅软化同埋投降，系嘛？佢系咪应该道歉啊？系咪应该话嗰段啊嗰、那个转载嗰篇嘢啊？系嘛？系人哋恶作剧啊？系个秘书一时手快系咪？我睇到嗰篇嘢好似仲喺书喎，呢分钟系嘛？系嘛？所以啊。國際政治咧呢啲嘢唔係話一般啲人咧，係嗰啲嗱啲好多咧，當然係滲透入嚟嘅。啊，嗰啲水軍啊，嗰啲五毛啊，喺度操控情緒咯，係咪啊？呢啲咧，我成日都話你要睇多三個月，睇多半年啊，中期選舉啊啊呢、這個咧，佢會我認為而家 Donald Trump 啊，佢係非常之清楚咧，佢唔係四年啊，佢係得兩年啊，佢一定要夠中期選舉啊。所以咧，佢好多嘢大镬嘢咧，系好快会发生。我谂佢唔会咧，系俾中期选举咧，系兵败如山倒啊！因为咧，佢而家谂紧咧，系两任，甚至咧系三任，跟住咧系阿范斯咧系点样接棒？嗱，近日咧，你会睇到咧，副总统范斯咧非常之活跃。去完梵蒂冈见咗死之前嘅教宗咧，而家又去咗印度。去印度咧，同埋佢太太一起去，因为佢个老婆咧系印度人。嗱，副总统嘅姿态咧系非常之高，啊，除咗佢见泽连斯基啊，上两个月咧嗰场啊，然后咧面斥不雅之外咧， 我哋亦都讲过，你要留意副总统嗰个作用。拜登做总统嗰阵时，啊呢、這个印度裔同埋非洲裔混血出身嘅夏哈里斯，又名贺锦丽咧，系好低调嘅。佢系冇乜嘢点样外访嘅，系咪？奥巴马做总统嗰阵时咧，拜登相对亦都系高调嘅，成日出访嘅。啊、拜登和希拉里呢那时基本上掌控对中国的外交，拜登那时经常去中国跟习近平关系好好，勾勾搭搭，还有经常去乌克兰。贺锦丽做副总统的时候就不见他出去，为什么？因为呢他里面深层政府也好，民主党就知道奥巴马是不懂得外交的，所以一定要一些资深的政客控制住美国外交和国际方面核心利益。现在呢都是你看到两个月呢，副总统范斯呢那个姿态异常活跃，一点都不像副总统。当然你说里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权力斗争，或者有些人看到不开心，你就顶住条气，望落好像国务卿卢比奥呢就好像呢是很紧张。另外马斯克嗰度咧，又话同呢个经济顾问啊纳瓦罗算系有口角。嗱，呢啲咁嘅消息爆晒出嚟咧，第一你唔知系真定假，第二啊点解会爆出嚟，系嘛？有好多嘢咧，系咪放烟幕？Donald Trump串到直情，我有个朋友呢几日买股票啊，吓几亿美金啊，吓但系佢叫过你买嘅，系咪呢个纳瓦罗啊？喺早喺几个礼拜前。就是见到股票跌啊，开始跌的时候，你哋唔好恐慌，吓你哋唔好卖，系嘛？甚至应该买纳瓦罗啊，叫你应该买。咁你话呢啲系咪内部交易咧？佢叫得你买啊，你话佢自己有冇买咧？有冇叫老婆买咧？咁啊，当然有啦。点解佢咁做咧？啊，佢惊唔惊第二次坐监咧？纳瓦罗就系坐过几个月监放翻出嚟嘅，系嘛？所以美国嘅政治咧。我哋一早讲个深过太平洋嘅，系你要保持一个冷静，同埋咧嗰个客观超然咧去睇呢个 Donald Trump 呢个人啊，佢个大方向系绝对系正确。我再讲，因为咧呢个全球化呢个咁嘅制度里边系腐烂，同埋咧系令到贫富悬殊。你而家睇，你唔好讲睇 Donald Trump 先，你而家睇下而家读大学。系嘛？你要睇下香港嗰九间大学，毕咗业出嚟，而家读演艺学院、读新闻传播，吓读呢嗰啲社会学或者读文化研究，吓好多呢啲咁嘅文科。你睇远近美国同英国毕业咗出嚟有冇嘢做？你而家去读哲学，而家唔好讲哈佛啊、耶鲁啦，你就算喺一间普通嘅英国啊嗰啲。非牛津同埋剑桥一个香港人吓、啊、走去，譬如话嗰啲Swansea 啊、Reading 啊，啊或者呢啲Birmingham 啊嗰度读大学咧，啊你又读个国际政治又好，或者读一个哲学，佢出到嚟搵唔搵到嘢做啊？吓、啊、你翻到嚟香港都搵唔到嘢做啦？点解啊？呢啲咪叫全球化咯？系嘛？以前嚟讲。好容易，大學生天之驕子，而家大學生好多，70%-80%。如果你老豆老母係冇背景啊，你根本就出到嚟啊等炸鬥啊。Donald Trump 係想改變呢一個全世界，係一個綜合嘅不公平嘅現象啊。所以啲中國人覺得啊，投降啦，投降啦，啊血汗工廠可以繼續開工啦，係嘛？喂，嗰、那個我哋上一集介紹嗰個大陸嗰、那個。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辩论嗰个系嘛？佢话啊，睇你听佢成个嗰个宣传口径咧，佢系觉得中国人继续做血汗工厂，只要你 Donald Trump 冚牌投降，嗰啲人继续剥削，继续同苹果电脑嘅人做下游做劳工，呢个系等于中国人赢啦。咁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咁样叫做赢啊，我恭喜你呢个民族咯，系咪啊？你继续喺下游同佢啊，系做奴隶咯，然后继续啊，嗰啲外汇啊，系跟行呢个政治制度，系俾嗰啲红二代、红三代转移出去美国纽约同埋英国伦敦嗰度买地产咯。如果你觉得呢个制度系 fair，OK 系咪 ？Go on， 冇害嘅系嘛？我同你唔怕嘅，我已经过咗退休年龄，我而家揸住个大学学位，系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我而家要出嚟搵嘢捞乜？我唔使喎，系咪 啊？冇错啦，即系狂喜狂悲都冇意思，因为我哋讲数据啊，先从嗰、那个美国人同中国人嗰个平均每年嘅收入开始计算，美国2024年根据统计数字大约5-6万美元咧一年嘅年薪，如果计翻起上嚟咧，即系3-4万港币或者人民币啦。咁中国人咧平均啊都唔到3000啊，当然沿海嘅地方可能已经去到7-8千或者过万嘅人民币，但系内陆嘅省份好多1-2千都冇。咁呢个咁嘅系10倍以上嘅年收入。咁而家啲人喺度覺得 Donald Trump 咧就會令到美國人嘅生活水準降低啊，通脹增加啊，叫苦連天啊，啲美國人就嚟死啦！但唔好忘記，佢哋嘅年收入係中國人嘅10倍，而且佢哋好多人都擁有汽車，好多人亦都擁有大學學位，佢哋嘅生活方式係奢侈，我哋講過噶啦，消費方式係浪費。但係依點正正係美國啊嗰個內需或者內循環啊咁蓬勃嘅原因。即係如果打個譬如，即係好似打仗咁样，美军嘅装备咧，同埋佢哋啲少爷兵啊，食牛扒、饮可乐、食雪糕，系啊，的而且确而家个补给线咧就困难咗，佢哋冇雪糕食啦，同埋咧佢哋冇安格斯嘅 T-bone steak 或者西冷食，不过唔代表佢冇肉食同埋冇其他甜品啊，佢个甜品可能系优格嚟嘅咋，佢冇 T-bone， 冇呢个西冷，佢哋可能咧食紧咧呢个猪扒同埋咧鸡翼啊。佢哋依然系咧食得饱同埋营养好丰足噶。嗱，呢个例子可能喺中国人咧好多理解唔到嘅，因为当佢哋每个月可能有1-2千人民币啊，或者好啲3-4千人民币嘅时候咧，佢哋万一如果嗰个物价啲猪肉贵咗啊，佢哋就食唔起猪肉噶啦，佢哋可能嗰个月咧就冇肉食噶啦。所以佢哋以为咧，将自己嗰个投射去咗美国人身上边咧，啲美国人就叫做大 X 镬啦。但我用士兵嘅例子话俾你知，佢唔饮可乐啫嘛，唔代表佢冇嘢饮啊，知唔知啊？所以而家例子咧就真系咧，即系啲人咧就冇办法啦，啊，由佢哋开心一下啦。 有一位香港嘅风云哥观众咧，就呢两日咧就走去美国佢所居住嘅大城市嘅超级市场啊，同埋一啲咧好平价嘅一个大嘅超级市场咧，亲自视察，拍咗一段片翻嚟啊，仲有佢嘅旁述。就話俾我哋聽，佢而家睇到美國嘅超級市場啊，嗰個貨架賣緊乜，同埋咩價格嗱，咁我哋同各位一齊欣賞先嚇，唔好咧紙上談兵，睇你嘅貨。好啦，我哋而家去片。 今日咧，呢度係美國嘅 Home Depot。今日咧時間係2025年4月19日上晝嘅11點。呢、這個 Home Depot 咧，其實有好多貨都係 Made in China。咁傳聞話美國有好多人因為關稅，佢驚死買唔到啲中國貨，去囤貨搶貨。嗱，你哋睇下而家喺 Home Depot 生活完全正常，呢啲全部係中國電子類嘅產品。咁但係我覺得價錢暫時到而家都未有話有好大嘅升幅。但係會唔會啲人話因為加關稅去影響到？啲人會去囤貨搶到冇貨買咧，我睇唔到有呢個現象。而且啲價錢嚟講咧，啲嘢如果係美國製造嘅呢啲類似啲係一啲冷氣嘅配件咧，佢如果係買一塊就$24，如果你批發就$12。咁啊，呢啲都係 Made in China， 呢啲就 Made in China。但係我睇唔到而家你哋話喺美國。因為加關稅影響到全美國的市民去搶貨囤貨，生活一切正常。 好啦，咁啊，多謝呢一位啊風雲谷嘅觀眾啊，咁啊，所以咧，美國係好大嘅，50個州啊，東岸、西岸同埋中西部咧啊，成個你話核子摸象啊，一陣就話 Donald Trump 咧啊投降啊，一陣又話咧喺個瓜佬襯啊。所以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啊！如果唔係，好容易抑鬱啊，好容易睇精神科醫生。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會，拜拜。